点。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全世界潜艇部队的噩梦，这是生死存亡的三分钟，遭遇水下断崖，如何自救成功？ 一旦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潜艇的下沉，超过了潜艇最大的下潜深度，那潜艇就会变形进而破裂。 跟踪监视，拦截围堵，面对虎视眈眈的敌人，372潜艇能否化险为夷？档案为您揭秘热血铸忠诚，海军372潜艇的180秒生死浮沉。 这张照片是艇员们在进行损管训练时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中的艇员被水冲得眼睛已经睁不开了，而危机发生的时候情形比这还要凶险。没有事先的分工，也没有在现场的沟通交流，三个在一起共事多年的老兵就这样如机器流水线般担负起了各自的职责。 从潜艇吊绳到现在，时间仅仅只有3分钟，没有人知道关键时刻人的潜能到底有多大。生死关头，372潜艇上没有一个人放弃，在所有人的合作下，3分钟后，就在潜艇快要接近极限深度的时候，潜艇终于缓缓停住了，吊身停止。潜艇在悬浮10余秒后，深度计指针缓慢回升，艇体开始上浮。 停下了，停下了，230米。 在这生死存亡的3分钟内，指挥官没有耽误1秒钟，士兵们上百个口令没有一个延迟，一个走样，险情处置做到零失误零差错。然而还没等所有人舒一口气，又有状况发生。 动了，开始下浮了。 现在高兴的还太早，潜艇紧急上浮将面临和吊身同样大的危险。 原来向所有水柜攻击后，潜艇由于惯性又向下掉了一段，然后悬停了10多秒钟，接着开始上浮，速度越来越快。潜艇如此快速上浮同样是极为危险的。王红里想都没想立即下令声呐报告海面情况，不要停留，直接上浮，注意控制上浮姿态。这一连串的关键命令，如果中间再犹豫1-2秒，结果很可能就不一样。 上浮姿态， 是直接上浮，不要停留，控制上浮姿态。 幸运的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潜艇出水后摇晃了20多度，反反复复震荡了好几下，但最终372潜艇成功脱离了危险。 372潜艇如同一头钢铁巨鲸冲出了海面，又重重坠落下来。赶到主机舱内，打开水密门后，发现三个战士都还活着。此时的主机舱能见度很低，艇员们赶紧组织排水，大家拿着大大小小的桶排着队，将那些犄角旮旯里的积水舀出来，接力传递到隔壁舱的污水柜里。 我们这里有一份当年的解放军报，对372潜艇的这次历险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潜艇官兵三分钟内执行了30多个口令，完成了500多个动作，均准确无误，成功地实现了绝地求生。请注意，这500多个动作并非是一个人完成，而是多名艇员们配合完成的，这其实难度更大，只要有一个人有一点疏漏，那局面将会不堪设想。可以说372的艇员们真的是做到了百人一杆枪，而372潜艇的这次成功自救也打破了二战以来没有潜艇能够在遭遇吊身后自救的魔咒，创造了一项纪录。只是此时虽然浮上了海面，王洪礼的心里仍然是五味杂陈，接下来该怎么办？是报告返航，还是等待救援，或者继续执行任务呢？此时的潜艇内东西是散落的到处都是，桌上的登记本、绘图的工具也都杂乱无章地摊在桌上、地上，前舱会议室里的打印机就连油墨盒都摔漏了出来。但好在危机过去，然而王洪礼的心里并不轻松，他常常靠在椅子上陷入沉思，而他的钢化玻璃杯中茶叶几乎占了2/3，这是王洪礼给自己提神的办法。因为此刻的王洪礼正在面临近30年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抉择，他把大家召集到了会议室，一起研究对策，核心问题只有一个：潜艇虽然成功脱险，但装备受损严重，继续执行任务危险重重，面对这种情况该何去何从？ 此时潜艇虽然保住，但损伤很严重，主机舱已进水数10吨，几乎所有的重要装备都被淹，潜艇动力处于瘫痪状态。如果继续前行，刚刚脱险的官兵能不能顶住后续任务的考验？如果选择返航，安全的把握更大一些，但这样一来就等于放弃任务，半路撤兵。这次任务涉及的兵力多，要是我们掉链子，势必打乱整个战备训练计划，甚至有可能影响今后潜艇兵力运用的信心。 经过冷静分析，王洪礼决定当务之急是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恢复潜艇动力，二是使潜艇具备水下潜航能力。 警员们迅速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抢修受损设备。为了排除设备故障，有的艇员多次累倒甚至休克。为了尽快疏通排水管路，有的艇员多次潜入管路交错混杂着油污和杂物的舱底水中，嘴唇被冰冷的海水冻得发紫。为了保证正常的充电充气，还有的艇员冒着50多度的高温守护着柴油机，汗流不止。 终于经过1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随着控制箱、滑油泵、空气压缩机等主要设备故障的修复，使水下航行能力得以恢复，这让王洪礼心里越来越有底了。天亮之前，受伤的潜艇又潜入了水下，继续保持隐蔽航行。连续几十小时的排险抢修让大家又累又困，身心疲惫到了极点，潜艇上的士气多少有些低落，闲下来的艇员们劫后余生，忍不住开始思念起自己的亲人来。王洪礼也不例外，这位爱较真的队长和舰艇上的官兵们一样，把大量的时间都交给了潜艇，却很少回家看看妻子和他的孩子。这次出航前，他们难得有一次休息，那么大家纷纷与自己的亲人团聚。王洪礼的母亲病重，常年不在老人身边的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长沙的家里。然而令王洪礼痛心的是，久病的老母亲 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没在家待上多久，王洪礼就接到了出航的通知，必须立即返回。他来不及停留，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为母亲看好了墓地，留下了丧葬费后，便匆匆地返回了部队。 潜艇上的每一位官兵几乎都是这样，与亲人聚少离多。这次出航前，艇队有两名官兵家属即将临产，12名官兵的家人即将来队团聚。然而在10名面前，官兵来不及向妻儿说句再见，顾不上向父母道声珍重，便悄无声息出征。 这些艇员的肩上有多少重托，背后就有多少牵挂。有人曾说，当兵的人有情有义，然而这些艇员们心里明白，他们的情谊更多的给了战友，给了潜艇，给了海军。对于亲人，他们更多的是愧疚。 因为特殊的使命与保密任务，潜艇兵出海归航都悄无声息。对潜艇兵来说，说走就走的出征是一种常态和职责。为了贴近实战，很多重要任务在出海前的几小时才下达，他们自己也无法知道什么时候走。每次孩子们问爸爸去哪儿了，他们常常无言以对。 他们无法总是待在自己的小家中，因为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给了潜艇这个更大的家。艇上的每一位战友也都是他们生死与共的亲人。 这一天，372潜艇上突然传来了一阵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只见支队长王洪礼手里捧着一碗生日面，送到了一位艇员的面前。原来这一天是艇员谢宝树的27岁生日。为了庆祝抢险成功，也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艇领导没有忘记谢宝树的生日，虽然条件有限，还是给了谢宝树一个惊喜。王洪礼亲自给谢宝树制作了一张生日贺卡，笔挺的汉字传递着浓浓的祝福。宝树同志，远航战斗生日快乐，生活快乐，王树礼。这个27岁的年轻小伙很快就要当父亲了，一个领导还帮谢宝树即将出生的孩子想好了名字，男孩就叫远航，女孩就叫海峡。在372潜艇里，有一份发行量只有20份左右的报纸，就是372官兵们的水下长城报。而其中有一篇文章正是谢宝树在生日之后写下的，我们将其中的一段摘录了下来，一起来看一下。写给27岁的自己，谢宝树：今年是我在海上过的第一个生日，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生日。虽然没有生日蛋糕，也没能和家人团聚，但是有领导战友的关心和祝福，心里依然觉得非常的温暖。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很特别的记忆，我会一直记得，也祝大家在返航的日子里开心快乐。接下来我即将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又将担负起人生的新的角色。也许我不能亲眼见证孩子的诞生，也不能给他一个优越的成长环境，只愿他们母子平安，希望他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成长。27岁，我即将承担新的使命，继续前行，在生活中学会生活，理解生活，享受生活。这是我写给自己的话。承担使命，继续航行，是谢宝树说给自己的。这句话也同样深深地印在了王洪礼和整个372艇所有艇员们的心中，并且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话。 372潜艇成功脱险自救，而潜艇伤痕累累，这时候是选择等待救援，还是继续完成任务呢？ 三七二潜艇在这种情况下遭遇外军舰机的监视围堵，又将怎样应对呢？答案正在为您揭秘。这是全世界潜艇部队的噩梦，这是生死存亡的三分钟，遭遇水下断崖，如何自救成功？ 一旦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潜艇的下沉，超过了潜艇最大的下潜深度，那潜艇就会变形进而破裂。 跟踪监视，拦截围堵，面对虎视眈眈的敌人，三七二潜艇能否化险为夷？大案为您揭秘热血铸忠诚，海军三七二潜艇的180秒生死浮沉。 脱险后，三七二潜艇刚刚浮出水面，就遭遇了多批次外军舰机的跟踪监视和围追堵截，而此时潜艇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刻，主电机无法运转，只能靠经航电机航行，连续排险抢修装备，官兵们已经疲惫到了极点。王红梅十分清楚，这时与对手周旋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然而当急促的警报响起，官兵们还是立即以最快速度冲向战位，做好迎战准备。面对外军舰机步步紧逼，三七二潜艇官兵沉着应对，迅速采取一系列战术动作，与对手针锋相对，斗智斗勇，成功摆脱外军舰机的跟踪监视。 用王洪礼的话说，对手近在咫尺，干部战士没有一人退缩，既然有免费的陪练，就不能辜负人家的美意。或许在王洪礼看来，只有敢于把对手当磨刀石，才能砥砺雄风锐气，练就过硬本领。 然而刚出苞米圈，又遇拦路虎。在经过某海区时，三七二潜艇再次遭遇外军舰机的高强度围堵，他们综合运用一系列战术动作，悄无声息地突破了对手布下的天罗地网。虽然经历了种种的考验，但三七二潜艇不仅成功地化解了险情，还比预计的时间早到达了要求的地点。带伤成功冲出包围，给艇上官兵很大鼓舞。三七二潜艇完成了后续几十天的航程，在返航途中，他们再次冲破对手封锁，悄悄在近海浮起，圆满完成数千海里的战备远航任务。 就在浮起的那天晚上，王洪礼在舰桥上和艇员们聊天，他说，几十年以后档案可以解密了，那时我们大家都老了，你们谁文笔好，把这个过程记下来，也能给后人留下一个启示。此时王洪礼或许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他实现了在遇险时向官兵们说的那句话，我将你们活着带出来，也要把你们安全带回去。这个是三七二潜艇所在的军港码头附近的一条海边小道，在丈夫远航的日子里，军嫂们经常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深情守望，时间长了，大家都管这条路叫望夫路，他们习惯了丈夫的长期隐形，只能在这个时候早早的来迎接他们回来。这一天，三七二潜艇缓缓地驶入某军港码头，几十名家属带着孩子和鲜花早已在码头上等候了许久，他们并不知道三七二潜艇遭遇了那么大的险情。孩子们喊着爸爸迎上来，很多艇员与妻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显得格外的激动，而以往呢，他们是不会这样流露感情。然而这一刻，一个入伍20多年、曾经多次远航的老潜艇兵，三七二的艇长一辉，也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很多军嫂理解丈夫的使命特殊，他们没有多向艇员多打听什么，只是默默地一起回家吃上一顿家常便饭。事后很久，一些艇员家属才从媒体上得知消息，询问之下，一名艇员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对妻子说，哥这次啊，差点变成相片才回来。 庆幸的是，接下来的都是好消息。王红礼的母亲度过了危险期，她可以再回去尽尽自己的孝心了。 而在四天前，谢宝树的女儿出生了，这个孩子的小名就叫海霞。相关专家认为，372潜艇成功处置险情的案例完全可以进入教材，他们创造了奇迹。 2014年9月2日下午，中央军委给王红礼、海军给372潜艇记一等功庆功大会在南海舰队某潜艇支队礼堂举行。中央军委委员、时任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宣读了中央军委和海军的通令，分别给予王红礼和372潜艇颁发了奖章、证书、奖状。北京时间2016年8月21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授予海军372潜艇舰型强军目标模范艇的荣誉称号。 身处在干船坞中，这艘有着大洋黑洞之称的新型潜艇向参观者展示出了难得一见的硕大体量。它正在进行执行完重大任务后的例行坞保，就像人的体检一样。海面暂时恢复了平静，而王红礼和372潜艇的所有官兵又投入到了训练中去，继续去实现他们的强军梦。 我为祖国人民服务，我们永不放弃，一往直前，我们是铁血之师。 军令箭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卫和平跑海疆。我们有毛主席英明领导，谁敢来侵犯就让他灭亡。红旗飞舞随风扬，我们的歌声多嘹亮，人民海军向前进，军令箭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卫和平保海防。我们有毛主席英明领导，谁敢来侵犯就让他灭亡。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

北京时间21点。